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最主要慢线车多啦，龙尾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咁头先讲咗元朗公路去上水咧就系挤塞啦，咁而家揾到原因咧就系近住公鞍路嘅快线啊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唐人新村交汇处。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 Bang Bang Sings 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打头阵有 Super Moment， 今晚7:10，港台电视31。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渣打银行行政总裁圈慧仪。 我想 resilience 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抗逆境的能力，你是要有个 positivity。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00-4: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00-11:00，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13日，林郑月娥指未来4至5年都有赤字，施政报告未有空间大幅提高开支。 新增3宗输入个案，均已接种2剂疫苗。 王泽林夺美网青少年男双冠军，梁家瑜全运会场地单车全能赛得铜牌。 澳门立法会选举结束，直选投票率42.38%，较上届低14.8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啊，在星期一的朝早又同大家见面，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播出的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啊。嗱，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咧会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施政报告咧嚟紧喺10月6日咧就会系正式发布啦，亦都系呢一届政府咧嘅最后一份嘅施政报告嚟嘅。特首林郑月娥咧，寻日就出席咧施政报告嘅公众咨询会，入边都有啲要点提到噶，有啲传媒都报道到，其中系提到话呢一份嘅施政报告咧，唔能够咧回避咧重组政府架构啊，就话咧而家可以大胆大刀阔斧咁样研究，咁佢就话咧有共识咧成立政策局咧可以推动文化工作啦，亦都会加强咧土地房屋嘅協調。另外都提到開支方面喎，咁啊佢都講到話，由上年開始起計咧，去到未來4至5年咧，都會係有赤字嘅，有入不敷支嘅局面。咁就話施政報告咧冇空間咧，再大手咁樣去提高開支。嗱，見到呢段時間咧，都有啲政黨咧就住施政報告咧交咗一啲意見書噶啦。咁啊，入邊都有啲都提到係有關於呢個嘅政策局嘅重組等等嘅。嗱，其他建議又點咧？請佢哋繼續講下啦，有關於对施政报告的看法，也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1，讲下你自己对施政报告有什么期望。电话旁边就先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麦美娟。嚟紧好快就唔够一个月了，施政报告就发布的了。你们都交了建议书了，有没有说今年你们主要的建议是关于哪方面呢？ 其實我哋見到嗰個失業率其實仍然係高啦，喺黑暴同埋疫情之後咧，其實經濟都未復甦嘅，咁所以我哋都有好多嘅建議咧，主要就係針對失業問題啦。除咗我哋一路都提倡就係要做一個嘅失業援助金啦，話有一個即係協助一啲失業人士等佢哋渡過難關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提出咧就係要創造更多嘅就業機會，因為以我哋接觸嘅工友咧，其實佢哋一方面係希望喺困難嘅時候政府可以俾啲資助佢哋啦，但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希望有一個有一份工啊。咁政府其實喺之前咧就已經係抗疫基金提出嘅時候咧，就有幾萬個要提供三萬幾個嘅就業機會啦。咁但係咧而家其實落實咗咧，就係一半多啲嘅啫。咁究竟政府點樣可以落實呢啲創造嘅就業機會啦？亦都咧係點樣可以鼓勵譬如而家雖然係失業率高，但係有啲行業咧仍然請唔到人嘅，主要就因為有工資問題、待遇嘅問題，譬如好似護理安老啊咁。咁政府係咪應該要俾一啲補貼嘅計劃，協助呢啲行業咧，佢哋可以請翻我哋本地嘅工人，咁咧就可以既係解決個失業問題啦，亦都咧係可以解決嗰個行業咧佢哋唔夠人手嘅問題。咁因為而家我哋都見到有啲工種係有啲錯配啦咁。咁其實除咗呢啲咁之外，亦都有啲行業嘅，譬如好似一啲電子啊、創新科技啊呢一方面嘅行業咧，我哋一啲年輕人佢哋要投入呢個行業嘅時候，點樣可以支援佢哋，等佢哋可以參加到，即係參與到呢個行業咧？咁呢個都係我哋覺得喺就業方面咧，要多啲做功夫嚟緊政府。 頭先麥美娟你提到第一點咧，就係嗰個失業嘅情況咧，有啲現金津貼。而家我見你哋嘅建議都係話希望上限係9000元啦，呢個同你哋之前嘅建議係咪一樣嘅？同埋因為其實政府都講過好多次即係點解唔做呢一個嘅失業現金津貼啦？即係譬如話可以申請綜援啊，如果係嘅話就可能有啲重疊嘅情況，亦都譬如講到話係咪真係推咗呢個計劃可以短時間內結束咧？咁過往都講咗好多原因而拒絕去做嘅。今次你哋再建議，其實你覺得即係要做嘅機會，嗰個信心，政府聽你哋講嘅機會有幾大咧？ 其實真係要令到政府明白咧，我哋提出呢個失業援助計劃咧，其實就唔係好似即係阿羅志光，即係雖然我哋阿局長我哋同佢講咗好多次啦，咁佢都好頭先你講，佢用好多唔同嘅理由，但係而家大家事實就係睇下我哋香港啦。政府堅持有，阿局長堅持就係我哋有失業保障嘅計劃嘅喺香港，但係我哋就覺得咧，所謂嘅失業保障計劃就係叫失業綜援。咁失業綜援咧，其實雖然而家有少少經過我哋爭取之後咧，有一啲改咗，例如嗰個保險嘅現金價值係咪計落去個申請嘅資格裏面等等。但係始終有一點咧係唔能夠解決嘅，就係以個人做單位申請，因為失業人士其實只係一個短時間去佢需要你一啲支援，咁就如果要申請失業綜援，佢要去全家人一齊去報佢嘅收入啊、資產啊等等啊咁，咁好多時候佢哋就會卻步咯。咁而且我哋今次接觸嘅喺今次失業嘅問題或者受影響嘅人咧，就唔係淨係基層嘅市民，仲係一啲咧係一啲可能喺中層嘅可能係長期喺一個企業裏面嘅一啲中層嘅行政人員啦。咁佢哋係遇到失業嘅問題，咁佢哋又唔會諗住去失業中去申請綜援嘅，佢哋只係想要有一啲臨時嘅一啲嘅協助嘅啫。咁所以咧，其實點解你見到嗰個失業綜援嘅申請宗數其實又唔係高得咁緊要？雖然我哋有失業率咁高企，咁所以其實就睇到正正睇到咧，失業綜援係解決唔到而家我哋援助唔到而家嘅失業人士嘅。咁點樣可以俾一個臨時嘅津貼、暫時性嘅津貼去幫助一啲失業嘅人士，等佢哋唔使咁彷徨咧？呢、這個就係我哋一路咁提倡嘅。咁所以就同我覺得政府點都好咧，一定要完善我哋而家嗰個失業支援嘅計劃。一方面頭先我講，我哋一方面要俾一啲臨時嘅津貼去幫助佢哋去渡過一個困境，但其實同一時間咧就應該要創造更多嘅就業機會，協助呢啲失業嘅人士咧能夠回到去呢一個勞動市場嘅。其實好多都係佢哋嘅目標啊，所以其實佢哋唔係諗住去申請綜援，佢哋其實係想要一個臨時性嘅津貼，然後等佢哋可以繼續去揾到份工，佢哋最終都係想翻工。 如果涉及臨時性嘅津貼又好咧，或者我見到你哋 其他建議，譬如話係咪可以再推消費券咧，唔少過5000蚊咧，呢啲都涉及咧可能一啲錢嘅。見到尋日咧，特首林鄭月娥喺諮詢會嗰度咧就提到話，施政報告冇空間咧再大手去提高開支，因為話上年起計啦，嚟緊四五年都係會入不敷支嘅，有啲咁嘅情況。你哋預期施政報告再有啲即係比較擺多啲錢落去嘅措施，係咪都少啲？或者你哋期望又會係點咧？聽到佢呢句。 这个我们当然自然可以想象的，因为来紧几年呢，虽然香港的经济我们期望会复苏啦，但可能个速度不会好像以往那样啦，那政府可能的开支都会大的。那但是呢在我们明白就是正正在香港经济差的时候呢，有一批的市民呢就正正是需要政府的支援的。所以呢量入为出，政府去量入为出去好好地去善用我们的公帑呢是必须的。但是亦都唔能夠因為用呢一個做理由咧，就唔去支援一啲咧需要幫助嘅市民。而我哋喺我哋嘅建議裏面咧，雖然咧再推消費券，其實呢個就會係財爺嘅工作啦嚇，財政預算。但我哋都點解要喺施政報告裏面再提出咧？就係其實我哋見到係有一個刺激經濟嘅效果。我哋真係喺我哋接觸嘅市民啦，基層市民啦，佢哋真係透過消費券咧就可以買到一啲佢哋日常需要嘅嘢啦。亦都我哋接觸嘅行業咧，佢哋都話咧喺有消費券之後咧，其實係刺激咗經濟啦。咁佢哋嗰個生意啊都係好咗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期望咧，即係消費券咧唔係除咗唔係一個支援嘅作用之外咧，仲係一個刺激經濟嘅作用。咁我覺得政府都要與其佢哋都需要諗一啲措施點去刺激翻我哋嗰個經濟嘅啦，咁其實消費券係其中一個方法，而且消費券係帶動咗嗰個電子嘅交易嘅平台啦，電子支付嘅平台啦，咁其實都係對於我哋推動我哋嗰個電子我哋嘅smart city 啦，其實係即係智慧城市咧，其實係有幫助嘅。咁亦都可以創造到啲就業機會，因為可以幫助到一啲呢方面嘅創新科技一啲發展啊等等。咁所以我覺得消費券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唔係純粹一個支援啦，亦都即係佢既有支援嘅作用，又有刺激經濟，亦都有輔助行業嘅作用咯。 Okay. 我見到另外啦，有提到話要重組政策局嘅，呢個都係你哋嘅建議之一嚟嘅。見到尋日咧特首林鄭月娥喺諮詢會度咧都有輕輕提到，因為有市民問到啦，佢就話呢一個都係即係話政府改組咧係施政報告都係不能迴避嘅問題嚟嘅。嗱，講下你哋嗰個建議諗住點樣改組嘅，同埋你哋又覺得而家喺呢一個時刻去話係嚟緊呢個施政報告會提，喺嚟緊呢屆政府係咪真係可以落實到咧，做得切咧又？ 其實呢個問題我哋提咗好多年嘅啦。其實特首嘅施政報告咧，之前喺我冇記錯，應該2018年都有提過嘅啦。因為大家都睇到咧，其實最主要針對咧就係真係運房局啦，因為運輸同房屋咧係兩個好重要嘅範疇。運輸係包括海陸空啦，咁而房屋亦都係我哋而家好關注嘅啦。咁暫時嚟睇喺過幾年咧，似乎我唔知道，可能即係局長都幾辛苦嘅，即係兩邊做嘅工作咧，其實兩邊係拉扯係咪？咁所以而且我哋譬如話我哋香港其實譬如我哋喺發展海運方面，其實我哋有獨特嘅條件同埋優勢，但係似乎都未係發揮得好好。咁我覺得如果我哋能夠將運輸同埋房屋局咧係分拆。让有关的局长咧专心做运输，就做好海陆空的交通运输基建。然后做房屋的就做好土地开发同埋咧增加房屋供应。咁呢个咧，我觉得系一个需要嘅事啦。咁其实喺立法会我都问咗几次啦。咁但系之前政府就话佢哋嘅任期将要都唔系好短长嘅时间做唔到咁。但系其实寻日听到特首咁讲啦，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虽然咧大家都会想象到，因为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啦，要喺今届立法会度做咧，就未必得噶啦。但系起码咧，我期望咧，如果一切顺利，因为而家即系议会已经系有效率咗啦。以前政府唔做就系即系因为议会唔配合啊，咁等等。但系而家就因为议会嘅效率咧，其实政府已经冇藉口可以即系赖，冇得赖噶啦，冇得唔话唔做噶啦。咁所以咧，如果而家开始着手去做研究。政府開始去做一啲修例，因為政策局都需要一啲重組政策局都需要做一啲修例嘅工作啦。咁而家政府開始做定一啲有關嘅研究，同埋做一啲修例嘅工作。到下年幾個月後啦，1月開始新嘅立法會翻嚟啦，咁就即刻去做通過。 咁其實就可以喺今屆嘅政府嘅任期裏面咧，係完成個重組。咁其實就可以節省到一啲時間，就可以令到譬如下一屆政府邊個做特首都好啦，佢喺埋班嘅時候咧，就可以有一個新嘅架構，就等佢去揾一啲合適嘅人選，而唔係好似之前政府嘅講法，就係等下屆政府去做啦。如果等下屆政府去做咧，就又要拖多年幾兩年噶啦。 OK， 運房局呢個分拆似乎共識就好似比較多人係達到啦。但係話文化局方面咧，呢、這個都係你哋建議之類。文化局呢個會唔會？因為我見特首嘅講法就話係咪要文化局咧？即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咧，佢嘅講法就話係咪咁樣成立咧？佢話咧比較政治敏感，亦都容易引起爭議，咁亦都話要揾啱嘅局長。等等嘅呢、這個其實拆局亦都涉及好多人手，除咗話局長、副局長之外，亦都可能涉及好多常備啊一啲人手嘅分配嘅。你自己點睇？如果有呢個文化局，係咪真係可能會引起個爭議比較多，同埋人手上面又會唔會好緊絕咧？即係成日都話熱廚房有冇咁多人肯入去咧？又 第一其實老實講嘅，而家我哋香港去咗新形勢之後咧，議會係有效率咗嘅。咁政府亦都係應該更有擔當作為嘅。我所理解嘅咧就係、是、以往可能都驚入政府會根本做唔到嘢啊，又蹉跎歲月嘅人咧，而家就應該都會積極嘅。咁我相信而家要揾人入政府咧，就唔係即係好似以前咁難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其實係唔係敏感，係咪爭議都好啦。即使佢係好敏感，我哋反而要問個問題就係係咪有需要。如果有需要嘅咧，就幾敏感、幾有爭議性啦。個擔政府都應該有魄力去做。咁有個講法就係話，一個局處理文化咧，其實可能唔好夠嘢做喎。咁嗱，咁兩睇啦。咁如果話將文化加埋體育或者做埋旅遊咧，咁我哋都覺得係可以接受嘅。不過但係亦都唔好忘記，其實文化都係有好多工作，因為文化我哋睇嘅就唔係我哋而家所講嘅，我哋一啲點樣管我哋香港嗰啲發展香港文化。但係另外一樣嘢，最近譬如好似我嘅同事陸仲雄提出嘅，我哋叫 Art Tech 啊，嗰個藝術嘅科技嘅應用。咁呢啲其實都會係即係如果有一個政策局去專負責做文化發展嘅咧，咁其實佢就會睇得長遠一啲。譬如我哋所講嘅，好似陸仲雄所提倡嘅 Art Tech 啊呢啲咧，咁呢個政策局更有前瞻性咁去定一啲計劃去做發展，就幫到香港做個發展。咁如果話 OK， 我哋將文化、體育、旅遊局變成即係。從咗一個新聞嘅局咧，一齊去做，譬如有關文化、體育甚至旅遊嘅工作咧，我哋都覺得係應該係可以接受嘅。 OK， 好啊，唔該曬麥美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麥美娟咧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嚟嘅，嚟緊啊十月六號施政報告，你係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你哋對施政報告嘅期望或者睇法。另外啲政黨咧，除咗頭先好似麥美娟講到一啲有關於勞工嘅議題或者政府改造之外咧，都關注到關於咧土地開發，尤其是而家新界嘅情況，房屋供應咧亦都有一啲建議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啦。有電話旁邊有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啊，各位聽眾。 早晨，盧偉國，講下你哋都交咗建議書啦，係嘛？經民聯， 我哋喺8月17日咧，就已經同特首林鄭月娥會面，就交咗我哋對於今次施政報告嘅建議書嘅。咁你頭先都提到話土地嘅問題啊，咁我哋今次經民嘅建議書咧。其實開宗明義，最大的重點就正正是開發土地。我就以開發土地造福香港為主題嘅。咁當然另外咧，仲有其他範疇的各種嘅政策建議啦，涉及到經濟啊、民生等等嘅問題。咁就對於土地開發咧，經民聯咧就特別係著重新界嘅。咁所以今次咧，我哋係提出咧，希望特區政府咧。真係有啲新思維、新嘅規劃嚇、新嘅元素，全面去開發新界啦。咁因為而家你睇到我哋實際上接壤深圳嗰邊嘅土地咧，其實發展潛力係好大嘅。我覺得如果係做得好嘅話咧，經民聯認為咧，新界可以咧打造成為我哋有三個區啊，咩點樣三個區咧？就係、是、安居之區、融合之區同埋創科之區。安居之區就好明顯啦。開發土地當然好重要咧，就係、是、提供建呢、這個無論係公屋啊、私樓啊、居屋嘅土地啦。咁融合之區咧，呢、這個我頭先都提啦嚇，因為由於係接連呢個深圳接連大灣區咧，其實就係對於我哋同埋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融合，大家咧係 可以講係聯手嚇，就將呢個大灣區咧係做得更好，亦都從而咧為香港咧係創造好多新嘅機遇咧，呢個好重要。咁所以第二點咧就係融合之區，咁而創科之區咧亦都好明顯㗎啦，因為咧係正正亦都已經有計劃喺呢個落馬洲河套咧就建立就香港同埋深圳一起合作嘅新嘅創科嘅一個大園區。咁我哋而家喺蓮塘香園圍咧嗰邊咧，我哋認為咧亦都大可以咧發展係即係新嘅嚇，利用創科嘅一啲物流啊等等。咁所以發展新界咧，我哋係有一啲目標嘅，有重點嘅。咁所以我就將佢形容為咧係安居之區、融合之區同埋創科之區咯。 係真係分三個區，定係呢個好似你哋嘅願景咁？同埋要達到要安居、要融合、要創科咁，係咪都有啲嘅即係有啲方法去做啊？除咗呢個咁嘅 picture， 即係個咁嘅畫面之外， 即係嗰個願景就當然係咁啦。當然好具體咧，就真係香港政府咧就真係要的起心肝啦。就改變以往的思維，就是點解話改變思維呢？點解會造成而家深圳嗰邊係發展到真係相當熱鬧嚇？無論喺個經濟活動啊、居住嘅地方啊，你見到咧一望過嗰邊咧就大廈林立。咁但係我哋呢邊咧就水盡鵝飛咧，就以前港英政府咧。是視新界北呢一邊咧，係所謂邊陲地帶，同埋咧係一個即係邊境咁樣嘅考慮嘅。咁但係今天我哋就唔應該係咁睇㗎啦，係咪？我哋而家應該咧係考慮到頭先提到啦嚇，既然係。接壤呢個大灣區咧，其實可以咧一個好大嘅融合。 嗱、okay. ，盧偉國啊，因為我知道咧呢個都可以要多少時間去解釋，轉頭翻嚟揾你再傾一陣，好嘛？ 好啊，一陣間新聞後再傾啊。 好，轉頭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澳门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凌晨公布点票结果，初步产生14名直选议员同12名间选议员，当中有效票132,056张，空白票系3,141张，废票2,082张。喺参加直选嘅14组当中，当选人集中喺7组，直选投票率系42.38%，较上届低14.84个百分点。澳门特区政府表示，选举顺利举行，秩序良好，体现咗公平、公正、廉洁嘅要求。另外七个委任议席将由行政长官收到立法会选举总核算结果之后15日内委任。第七届立法会嘅任期从10月开始，任期4年。国务院港澳办同澳门中联办祝贺澳门立法会选举顺利举行。港澳办发言人表示，在疫情防控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之下，澳门居民积极有序参选，依法行使选举权，充分彰显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选举严格依照澳门基本法和立法会选举法等法律进行，选举结果体现爱国者治澳的原则，体现民主和社会各阶层各界别的广泛参与。澳门中联办发言人表示，澳门一国两制实践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为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信新一届立法会一定会秉承爱国爱澳、民主和谐的立法会文化，共同推动澳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英国泰晤士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将在今个月到访美国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联合国大会将会在今个月21日在美国纽约召开。报道说，约翰逊预计将前往参加并在为期4日的访美行程中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成功试射长程巡航导弹。报道说，在周末和周日的试射当中，导弹飞行1500公里之后命中目标并跌落领海水域。

但是生于农村的家庭背景令他备受歧视。 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相信不断努力总有一日会改变到家族的命运。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外国驻军二十年嚟，点解未能够协助阿富汗建立健全嘅民主体制呢？听下评论员冯志正点讲。 社会嘅脉络啦，当地男性对于女性嘅角色啦，当地根本上就唔够足够嘅教育人口去支撑咁大嘅政府啦。其实建立一个所谓嘅比较现代化嘅政府啦，法国二十年咧真系唔够。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1年9月13日，林郑月娥指未来四至五年都有赤字，施政报告未有空间大幅提高开支。 新增三宗输入个案，均已接种两剂疫苗。 王泽林夺美网青少年男双冠军，梁家瑜全运会场地单车全能赛得铜牌。 澳门立法会选举结束，直选投票率42.38%，较上届低14.8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关于施政报告啊，嚟紧啊10月6日就会系发表噶啦。咁啊，见到其实咧上个星期三喺立法会质询嘅时间啦，特首林郑月娥都有提到少少啊，讲到话施政报告入边咧都会交代关于新界北发展嘅计划噶。咁啊，继续同电话旁边嘅经民联主席卢伟国倾咯。头先你讲到有关于新界北一啲嘅土地发展啦，或者嚟紧应该要点啦？因为过往就比较系即系将新界定为一个边陲地带多啲嘅。 冇錯啦，係啊，阿蕭樂文頭先喺新聞之前咧，我就話以往港英政府咧就視新界特別新界北係邊陲地帶啊。咁但係特區成立之後咧，其實好長時間咧都仲係即係以一個邊境嘅咁樣去即係規劃。咁雖然話咧就邊境禁區咧都叫做縮細咗，但係咧都始終都係話，嗰度應該有禁區，我哋要分隔。即係呢個咧，今天咧就即係絕對係要打破呢一種嘅舊思維㗎啦。因為你睇到咧，新界特別係新界北咧，可以講咧就同可以成為即係大灣區裏邊一個相當重要嘅地區。譬如頭先我提到咧，經民聯嘅願景啊嚇，即係話安居之區、融合之區同埋創科之區咧，其中融合咧就唔係單係我哋今天講咧，我哋自己如何規劃新界，特別係新界北。而是咧國家的政策，大灣區的發展藍圖咧，係其實是排山倒海咁湧過嚟啊！喂，啱啱9月6日，喂，中央宣布咗我哋嗰個前海方案，前海一下子咧就劃到咧幾大啊？120平方公里啊， 係 原底地區嘅8倍、啊。 嗯， 咁呢一百二十平方公里咧，有個使命咧，就係同香港合作。咁裏邊咧亦都提到咧，如果佢有啲新嘅發展土地咧，就都會咧係即係預留俾即係香港。咁所以呢、一個融合嗰、力度咧，如果我哋喺呢個國家大政策之下咧，其實真係可以好大嘅。咁所以而家提到所講嗰、即係口岸經濟帶咧，其實就係、可以講係一定係可以好多元發展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頭先我提嘅。創科之區啦，咁呢個就大家都討論得比較多啦。我哋即係落馬洲啊，即係深港嘅創科園啦，咁樣。咁嗱，特區政府實際上咧喺最近佢哋嘅一啲嘅做具體工作咧，我哋都覺得係值得鼓舞啊！我哋支持嘅嗱，譬如話咧，就新界北嘅發展咧，佢哋係財委會嗰度咧就攞咗10億。但呢10億咧就唔係仲係講咩嘢可行性研究啦，而係具體嘅勘查同埋設計規劃。咁啊，而呢個新界北講緊幾多土地啊？係超過1400公頃噶啦。 嗯。 嗱，裏邊包括咧新田落馬洲嗰個發展樞紐啦，新界北新市鎮文錦道啦咁樣。咁大家知道啦，蓮塘香園圍嗰邊咧。在深圳那邊已經起了很多住宅啊，那裡即是發展經濟的了。 咁如果我哋呢度咧係即係相互配合嘅話咧，其實就即係新界北咧，就會係將來咧一個即係亮點嚟嘅。咁不過咧，我哋咧就好強調咧，唔係單係咧係俾市民安居，就點樣咧係創造喺嗰度咧一個即係全新嘅商業中心好重要。假如唔係咧，你嗰度住人跟住咧又要跨區工作咧，咁啊真係大鑊啦！大家而家知道啦，其實係新界南北向嘅道路交通咧係好擠塞，好擠塞，都講公路日日都塞，越嚟越塞，因為淨係得呢條。咁所以咧喺呢個規劃之中咧，我哋又真係要基建先行啦。咁所以對於係基建先行、交通配套咧，我哋又即係好着力咧去講嘅。 嗯， 你淨係睇下而家古洞北、粉嶺北嗱嗰度咧就開工添㗎啦嚇，已經唔係話勘查設計啦，嗰度就已經開咗工。就洪水橋下村咧又係開工㗎啦。 OK， 不過咧古洞站喂。都仲要過好幾年後先至有洪水橋站又係咁，呢、這個就係個基建不能配套一個，即、就、係、是、令人即係、就是、覺得好費解，亦都係真係好失望嘅。 明白， 係咯。 但係羅哥，我想問你另一點啊，除咗話即係開發新界之外咧，我見到你哋提到一個叫十年安居計劃，咁入邊咧其中就有建議話即係咪喺十年內有一個目標咧，人均嘅居住面積咧由161平方尺咧增加到200平方尺喎，呢一個係。點諗咧？實際上有冇計過要多幾多地、幾多單位先可以做到咧？而家幾多人係唔達標嘅？其實你以你 嗱冇錯嗱，我哋咧就呢個十年安居計劃咧，就唔係淨係話就施政報告先提出嘅。 嗯， 即係早前咧，我哋都嘅智庫咧都做過一啲研究咧，就亦都開個記者會講我哋呢個願景。嗱，是否真係十年達到增加去到200平方尺咧？我覺得呢個當然又有相當嘅難度。但係即係話咧，政府喺整個係房屋政策方面咧，係真係應該要有一啲願景，讓市民睇到我哋將來能夠住得平啲、住得好啲、住得舒適啲，整個環境會改善先得噶嘛。我哋冇可能個經濟一路創造咁多財富，而香港人咧越住越逼、越住越貴、越住越細。咁即係起碼咧，我諗政府要有個承諾、有個目標願景。咁所以就呢個問題咧，我哋都覺得咧，十年建屋計劃咧係應該要加碼嘅。嗱，因為以前咧，董生提出85,000嗰陣咧，簡單講就係十年啦，去到即係80多萬個單位啦。咁而家目前咧嘅十年建屋計劃咧係一路滾動嘅，但係咧講緊咧40多萬。咁我哋係咪起碼中間落墨咧？所以經民聯就提出咧，我哋要將呢個目標咧再提升，係咪以十年60多萬做目標咧？咁如果政府而家咧就話，係揾到咧330公頃嘅地方咧，可以起到316,000嘅公屋單位噶啦，啊，就喺呢個十年。咁咧而家咧仲有咧，我哋新界北啊，等等嘅發展。咁啊仲有咧，我哋而家中部水域填海咧，亦都係進行一個即係顧問嘅研究。啊，咁我哋亦都大力提倡咧，其實係郊野公園邊陲或者我哋一啲叫做綠化帶啦。其實譬如話水泉澳啊、大欖啊嗰度接壤以發展地區咧，又可以發展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真係多元去做嘅話咧，其實係土地問題咧係有短中長期嘅策略咧係可以改善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同時個建屋目標咧都應該咧係讓市民有個更加好嘅願景咯。咁所以我哋特別提出話，即係起碼我哋嗰個人均嘅面積咧，喂最少都200啦。平方尺啦，因為實際上呢個都已經遠遠落後於新加坡啊，遠落後於深圳添噶啦。 明白。除咗講到話，即係要土地方面要開發得多啲啦，令到喺人嘅住嘅面積可以平均多啲之外咧，其實我見你提到另一個可能都關事嘅，就係、是、大規模公屋重建呢、這個。咁但我就見咧局長啊，運房局局長咧之前都提到話有唔少困難同埋限制，即係包括譬如你重建咧，即係會唔會單位仲少啊，或者重建期間令到成個公屋輪候係更加長啊，即係似乎就可能有好。多嘅難題喺度，未必可以做到大規模嘅舊嘅公屋重建。 嗱，其實我哋講嘅方法咧，係即係好貼地啊，好實在嘅。我哋唔係話咧係所有公屋嚇、目前咧都一下子一齊去重建，而係咧我哋要檢視咧有邊一啲嘅舊屋村咧，裏邊咧係有機會咧係喺裏邊咧現有，譬如話係球場啊，或者有啲嚇好殘舊嘅商場啊，拆咗之後啊，可以起一兩座 啊，即係高嘅，咁就已經咧就可以讓咧係當區裏邊嘅原居民咧就可以流轉，咁啊變咗一路路咧就可以起更加多嘅單位。嗱，同埋咧呢一個咁嘅計劃咧係喺目前政府起公屋咧以外嘅計劃嚟嘅， 嗯， 即係係加上去嘅，唔係話取代啊。嗱咁咧，有個幾個好處喎。第一咧就係而家有啲舊嘅屋邨咧，就真係嗰、那個無論各種嘅因素咧，造成嗰個居住環境係好差嘅。譬如話咧，七月份有一單幾乎致命嘅意外啦，就話石硖尾嗰度有一座舊嘅啦，其中一個單位咧嘅天花剝落咧，幾乎就揼親一個失明嘅婆婆，係嘛？即係你呢個咧，如果我哋用頭先我經民聯嘅建議嘅方法嘅話咧，就可以咧就真係解決咧而家呢啲陳舊屋邨裏邊咧，即係居民咧生活都真係日提心吊膽嗰種咁嘅惡劣嘅狀況。 嗯。 咁另外咧，就你咁樣起咧，就其實係可以咧好好咁利用個地積比咧，可以起多新嘅單位。除咗咧讓原有居民可以係改善環境之外咧，其實亦都多咗咧新嘅單位啦，可以俾輪候緊嘅居民去選擇。 嗯， okay。 譬如果你話喂石硖尾啲九座嚇嘅地方，將來咧有更加多嘅單位，我排緊輪緊公屋嘅，喂知道原來將來有可能喺石硖尾揀樓啊！我拍爛手掌啦，因為嗰度以前就話唔方便啫，而家根本就係鬧市嚟㗎啦嘛。 OK， 所以經民聯提出呢、這個公屋重建咧，其實我哋係務實實事求是嘅，亦都唔係話要求咧政府咧係全部都一下子做，而係咧真係用頭先嗰方法咧去有所選擇，去咁樣咧去既係解決咧係原有居民居住嘅惡劣環境嘅問題，亦都咧係可以多啲新嘅公屋單位咯。 好啊，明白曬，唔該曬你，阿羅偉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羅偉國咧就係經民聯主席嚟嘅，頭先咧都同我哋傾到咧有關於施政報告啊，就係10月6日咧就係會發布啦。咁啊都之前都講到啦，尋日咧特首林鄭月娥出席咧諮詢會嗰度咧都提到一啲點，就包括話唔能夠迴避咧政府架構啦，咁亦都講到咧話冇空間咧大幅增加社會開支等等嘅。繼續講下你嘅睇法啦，1872311，先休息一陣。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10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统统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啦，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温亦得， share 了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 讲到施政报告的，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讲下你的睇法。电话旁边就有陈先生，早晨。 是早晨啊。 早晨你好，请讲。 没事，就这样，我之前都打过很多电话来的，即是后期啊，即是你们的台就比较偏颇啦，那现在好像正常翻，那我的。 喂喂。 其实香港的问题很多的，但我就希望大家不要即是民粹主义啦，一味话叫政府派钱咯，即始终香港一个是即鼓励人自己自立的，你不是话好像西方那些福利国家咁，一味叫人哋啊要失业救济依样嗰样，咁钱点嚟咧？系咪天跌落嚟咧？咁外国的税制人哋咁即累进税制嘅，做个医生搵100万咧，肯定有一半有一大呢样嘢。是咪？所以就貧富懸殊。其實我想講講咧，政府可以做一啲可以做得到，但係佢冇做嘅嘢，就係嗰啲假難民嘅問題。每年咧嘥我哋20多億元，養嗰10000多個假難民，但係從來冇人理嘅，因為啲錢感覺好似都唔關你事同我事嘛。咁政府嚟講應該可以做得到，你唔去做，喺嗰啲假難民嚟到香港，係咪又話唔識中文，又話依樣嗰樣，咁得唔到嘅所謂嘅公平申請，一留就留咗喺10多年，跟住佢仲可以生養孩子下一代，咁你點搞咧？ OK， 好，唔该晒陈生，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一，讲下关于施政报告嘅睇法嘅。另外咧，就同大家想讲下，因为咧，有关于即系面授课方面，之前教育局咧都有讲到啦，如果即系老师啦，就系学生啦，接种两剂嘅疫苗比率咧，分别都达到七成，并且系够14日嘅话咧，就可以喺全校啦，或者个别班别咧，如果系个别班级啦，如果系到到呢一个嘅水平嘅话咧，都可以恢复啊，申请恢复呢个全日面授课嘅。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就喺社交平台度讲到，而家就话有五间学校咧，嘅个别嘅班别咧嘅接种率咧都系去到七成以上，已经申请咧系全日恢复面授课啦。嗱，其中一间学校咧嚟紧好快都会恢复翻面授课啦，好似就话喺中六嘅一啲高年级嘅班级嗰度嘅。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先，电话旁边有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邓飞，系咪你哋系其中一间学校系？中六啊，系咪话可以即系？ 系啊系啊，因为都收到，即系上个礼拜已经系上个礼拜头已经收到教育局嘅通知，系、可以23号复课。 成个安排会系点咧？到时你哋同埋点解23号嘅？点解唔即时再早啲复翻课咧？ 唔得嘅，因为根据教育局嘅规定咧，就系、交晒所有嘅确认咗系七成注射嘅 record 之后，即系佢哋所谓嘅针卡啦吓。啊，咁嘅咧就两到三个工作日教育局批准。咁、然後咧，佢批咗之後咧，你要再過14日先至可以復課嘅， 係 成個流程係咁樣嘅。 OK， 啊，唔係即時可以嘅。咁如果計翻嚟咧，正常嚟講，我哋應該21号就可以復課。咁但係嗰日咧，即係中秋節咁啊，無謂啦，係咁啊，咁啊咪褪到23号咁樣。 去到23号，你哋嘅安排會點啊？會唔會啲學生都會分批，定係成個中六級就全部面授課一齊同一個時間翻翻嚟咁咧？ 成個中六級噶啦，仲唔需要再分批？再分批又冇咩實際意義、啊、就希望即係盡早全日復課之後咧，對其他年班咧都有一個鼓勵嘅作用，所以咧就盡快全部復課。 有咩防疫措施要特別做咧？ 其實咧，平時嘅防疫措施咧係做得已經好充足嘅。其實最主要嘅問題就係食品嘅問題啫。嗱、咁而家咧，基本上中六嘅同學喺中五嘅出食飯，咁所以咧經驗話俾我哋聽咧，附近要食飯都好麻煩，所以一啲中六嘅同學多數都會買外賣翻學校。咁買外賣翻學校之後嘅話咧，我哋咧就按照教育局嘅指引，就俾曬嗰啲間隔板俾啲學生，就喺個間隔板裏邊嚟食咯。 即係咪喺個操場或者喺班房有間曬啲間隔板定係點樣㗎？ 喺個 canteen 嗰度，即係我哋有小賣部，有個操場。咁因為千禧校舍相對嚟講咧。可以用的空間大很多，就首選都不是一個啫。 我想知道即係準唔準啲學生出去食嘅咧？因為出去食你就唔係太控制到佢哋食嗰個環境有冇啲間板啊？係咪真係咩同一個方向坐，避免面對面啊嗰一啲嘅安全啲嘅安排嘅啦嘛？ 嗱，佢咁樣嘅，根據教育局嘅指引咧，其實係調翻轉係唔可以冇間隔板嘅前提底下喺學校食飯。啊！依個係佢個指引啊！咁至於佢話可唔可以出去食飯咧？依、這個反而就冇所謂嘅咁。咁話咧，我哋中六或者高班咧，一向都俾佢出去食飯嘅。不過問題你出去食咧，由個區內咧就人山人海，即係經驗話俾佢聽，佢哋都唔會啦，都係買外賣翻嚟噶啦。 咁但係就冇硬性要求嘅，即係如果學生如果真係要出去食嘅話，你哋都唔會阻止咁樣啦。 唔會阻止嚇、即係中六係 OK 啦。 但理論上，即係如果要保持嗰個學校環境係即係冇咁容易有病毒係入到嚟嘅話，出去食嘅話就可能有一個漏洞咯，係咪咧？ 咁佢始終出入嘅時候咧，都係要探熱啊，都係要即係查翻啲搓手液，咁呢啲係出出入入都要嘅，走唔甩嘅啦。 我見咧教育局咧嗰個防疫指引咧提到話，即係佢話形容啊較理想嘅五線咧，就係有一啲教師看管啦，有飯盒供應商提供一啲獨立包裝嘅飯盒等等啦。咁呢個有冇你哋考慮過，定係都未必做到，定係點樣咧？ 如果其他年級就 OK 啊，就中六咧咁大個咧，一般嚟講佢哋就唔係好中意咁樣做嘅。咁啊咁即係呢個反而咧就即係佢買外賣翻就反而比較簡單。 但同一批。即同一間同一時間中六級全部放曬五線，呢、這、一個會唔會喺人流上面都，譬如學校你頭先話喺 canteen 即係餐廳嗰度食，會唔會同一時間？雖然你有啲措施有啲板喺度啊，或者有個方向唔好面對面啊咁樣，但係始終喺個人流上面，大家會除口罩食嘢噶嘛，會傾偈噶嘛，呢、這個會唔會喺個風險上面都有機會多啲？會唔會分段分時間去食咧？ 又分得好，即係個間隔會分得好清楚，而且咧教嗰個指引好得意嘅，佢係規定咧就即使係間隔板都好啦。大家唔能够面对面食饭，要面向同一个方向嘅。 OK， 咁但系我想知啦，而家真系翻翻学啦，面授课啦，全日系下昼嗰啲堂其实系点样噶？系咪同即系平时上昼都系咁样上堂，定系你哋有啲特别安排咧？下昼系一啲非学术性活动啊，定系点样咧？即系中六级嚟讲，又有冇啲咩特别安排噶？如果全日翻 中六级就以上课为主啦，其他年级咧就再睇情况啦吓。中六级肯定上课为主啦，因为始终要应付 DSE 考试，咁其实即系延续咗之前。或者是朝早的個上課安排咯，咁即係晏晝繼續上咁咯。 嗯，所以冇乜分別嘅，即係下晝其實 冇乜分別啦。Okay. 但如果你話其他年級陸續恢復嘅時候咧，就未必全部都係上課嘅，可能咧就會有翻啲課外活動啊，有翻啲其他課餘嘅嘢咯。 我反而想知咧，因為個別學生如果佢打曬兩支針夠14日咧，都可以話申請下晝可以即係繼續有一個喺學校有一啲課外活動啊、非學術性啊嗰啲噶嘛，多唔多申請㗎？呢個係？ 而家個我哋研究緊，因為話咧就咁即係兩嘢，一方面咧會好支離破碎。嗱，我舉個簡單例子，譬如你打籃球咁，籃球隊裏邊假設有一半人打咗針，另一打咁，但係翻嗰半打咗針嘅同學，咁佢未必夠腳可以做到一個籃球嘅訓練噶嘛，即係話就話打咗針先至可以參與，但係咁會搞到好多個課外活動同埋校隊咧都係支離破碎噶嘛。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話多多少少有個標籤作用喺處嘅。咁我哋都研究緊，睇點樣可以盡量令到打咗針嘅同學睇下用咩方式方法可以喺下晝有一啲嘅課餘嘅活動、課外活動啦。 嗯，即係佢哋其實有啲合資格㗎啦，但係始終喺個人手上面有啲難安排同埋個標籤效應，所以學校就冇特別話即係打咗針嘅人就有啲咩特別 安排。而家研究緊點樣安排會恰當啲。 OK， 好，喂，唔該曬你啊，鄧飛，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OK， 好，鄧飛咧就係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嚟嘅。咁啊，頭先講到你有關於打完針之後，如果講到教師啊、學生都夠七成嘅話，有夠14日嘅話咧，如果係全級啊或者一啲嘅個別人士嘅話咧，之前教育局嘅講法都話啊，可以申請翻上呢個全日面授課嘅。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 有幾陣驟雨，今個星期中期驟雨較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明報去年先後揭發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楊祖次以及現任大埔分區指揮官的警司劉少邦捲入霸地和僭建醜聞，事隔超過一年，記者追查發現兩人和家人分別擁有的西貢獨立屋被揭發霸官地之後，隨即向地政總署提出規範法申請，以租用佔用的官地，期間署方既沒有採取執管行動，亦都未有遵循四年之前作出的政策承諾，即是在三個星期內決定是否受理申請，並且對佔用人徵收罰款。明報引用公開資料守則查詢之後，該署在上個月回覆說已經在近日拒絕該兩宗租地申請，並且限令申請人在上個星期四之前要停止佔地。不過限期過後，記者前日再到現場觀察，被佔的官地仍然被圍在獨立屋的範圍之內。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接受東方日報專訪的時候說，完善選舉制度可以確保真誠效忠本港的人進入管治架構，未來他會著手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期望在下個立法會期內完成，並且強調屆時會諮詢公眾。另外，當局又發現有在香港的外國代理人死心不息搞事，他認為在中美角力之下，本港不能獨善其身，所以他要將危害國安的組織和行為連根拔起。《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律政司去年啟動聚焦法治10年計劃，為法治進行推廣和教育工作。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接受《星島日報》專訪時候說，計劃推廣的對象涵蓋大眾、青少年和法律界專業人士，其中的重點項目是會透過校園講座、刑事檢控周和法治之旅系列活動，提升中學生對法治的認識，希望他們由明白法律再傳遞法律。他認為香港年輕人的守法意識現在慢慢改善，需要由根開始令他們知道法治並非違法達義等歪理。《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全運會場地單車項目昨日繼續在河南省洛陽市體育中心單車館上演。香港車手梁家瑜在男子全能賽經過四個項目的角逐之後，最終以總分123分奪得銅牌，是港隊在今屆全運會拿到的第一面獎牌。而李慧思在昨日的全運會場地單車女子爭先賽在16強和12強順利晉級，將會在今朝早八強對陣河北隊的范永雄爭入四強。如果順利過關斬將，李慧思將會在今日下午出戰決賽。大公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移民潮之下，本港公立醫院爆發醫護離職潮，導致到專科門診輪候時間惡化。醫管局主席范鴻寧說，已經有挽留人手的具體措施，希望在本月23日獲醫管局大會通過，並且在當日向外公布。消息就說，當局將會優化退休醫護重聘計劃。經濟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特區政府五年前曾經就香港2030加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作公眾諮詢，報告書預料下個月出爐。發展局局長黃偉麟接受文匯報專訪的時候透露，為了回應社會住大啲、住鬆啲的訴求，相信土地短缺情況遠超當年估算。消息人士就透露，香港土地缺口已經擴大到大約是3000公頃。而大公報的報導就提到，黃偉麟預告年底要更新的長遠房屋策略週年進度報告，會提及政府已經找到足夠土地興建超過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分別是文匯報和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澳門立法會選舉投票率是狂跌近 15%， 創下澳門回歸歷次選舉的新低，一般相信是澳門選管會大規模撤銷民主派參選人資格，選民沒得選就決定放棄投票。社論說，對香港選舉亦是一個警號，如果最終主要民主派都不參選，或者好像澳門一樣被大規模取消資格，投票率肯定會受到明顯影響。成報社論。 商報的時評說，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將會在9月19日舉行，參選人展現新的思維，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紛紛落區直接接觸市民。邵平說，作為愛國者治港重要組成部分的選委會責任重大，理職盡責，嚴格衡量選出德才兼備的治港人才，積極向政府反映市民心聲和訴求，推動良政善治。商報的視頻。 《東方日報》政論講到，內地求財若渴，有不少地方的條件和配套十分吸引，包括提供百萬港元計的貸款，或者是以低租金或者免租提供地方創業。反觀香港，就是對人才流失的情況置若罔聞。政論說，香港要重振雄風，沒有人才就萬萬不能。《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社評說，根據統計處，本港人口去年年中和今年年中按年連續下滑，合計跌了大約 1.5 個百分點，前所未見。而浸大經濟系早前比較近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後發現，不少高學歷的內地移民最終未有長居香港，當局應當徹查原因。社評說，要令到創科專才安居樂業，新界交通和住宅建設一定要加速去馬完成。經濟日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咧，头先六宗交通意外，啱先讲翻港岛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啦，由于有交通意外，龙尾喺维园道上桥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维园道上桥位。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鑫路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泥围啦，咁亦都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咁包括系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龙尾就喺榕园路桥底，红天路嘅车龙咧就喺平下路噶，咁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鑫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泥围啦。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就喺榕园路桥底，同埋车龙咧，红天路就近住平下路对出。较早前出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漆咸道南去观塘咯。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近住兆辉台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近住兆辉台一带咧就车多，咁而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屯门公路出九龙咯。咁另外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半岛酒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交通都是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连翔道去返尖沙咀方向近南昌站挤塞，龙尾海丽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1年9月13日，林郑月娥指未来4至5年都有赤字，施政报告未有空间大幅提高开支。 新增3宗输入个案，均已接种2剂疫苗。 王泽林夺美网青少年男双冠军，梁家瑜全运会场地单车全能赛得铜牌。 澳门立法会选举结束，直选投票率42.38%。较上届低14.8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过往都有一些儿童因为被照顾者是虐待，甚至出现有些死亡的个案。这些事件都令到社会关注了，一些照顾者如果他不是施虐的人，但纯粹在隔离是没有帮手，即所谓袖手旁观，在这些虐儿案里面的责任是什么呢？见到法改会之前就发表了一个报告，就是叫做导致或任由儿童或易受伤害成年人死亡或受到严重伤害个案的报告书，提到一个新的罪行，就说如果因为非法作为或者是忽略导致儿童或者易受伤害人士死亡，或者这些人士是受严重伤害的个案里面是没有保护这些儿童或者易受伤害的人，即简单来说我们叫做没有保护罪，对于这些的旁观者施加一个刑事的法律责任的。有几个重点，就说若果受害人因为虐待致死或者是受到严重伤害，包括一些心理或者精神伤害，而这个被告是知道或者是有合理理由相信受害人是有受严重伤害的风险，而没有采取合理步骤去保护受害人免受伤害的话，就有这个刑罚的了。究竟这个 成個沒有保護罪咧，法古會呢個倡議咧，究竟係詳情係點嘅咧？嗱，嚟緊咧都會可能喺立法會再有一啲嘅立法嘅過程咧，先至成為一個實際嘅法例嘅。咁但係咧，成個諗法係點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嘅。有法律改革委員會下小組委員會成員洪允信，早晨。 可以早晨啊，主持。 早晨，洪允信，我想问一下咧，而家你哋小组委员会提出呢个嘅建议咧，因为就讲到包括十六岁以下嘅儿童咧，都包括十六岁以上就叫易受伤害者嘅。其实咩叫做易受伤害者？有冇一个定义喺度噶？ 易受伤害者，我哋系讲紧咧一啲唔能够照顾自己嘅人士。譬如话老人家。一啲病重嘅人士咁样嘅。 咁今次呢个没有保护罪嗰个嘅精神或者重点係讲喺边度呢，其实可唔可以讲下？ 係啦，咁首先呢就係、是、现有嘅刑责呢控方係需要搵出边个人係嗰、那个即是违反法律的人，譬如我讲的施袭者咁先算啦。即是说他的身份呢，控方呢是需要找到出来。咁所以呢呢啲咁嘅控罪呢就最大嘅问题就係会喺疑犯方面嘅。譬如我假设呢个细佬哥咁先算啦。咁证据显示出呢佢嘅周边照顾佢嘅人除咗爸爸妈妈呢就冇第二啲人噶啦，咁但系問題咧，當呢個細佬哥出咗事嗰陣時咧，呢兩位人士爸爸同媽媽咧，佢哋首先有個針密權嘅，即系話咧，佢哋係唔需要協助調查嘅，冇一個正面嘅責任要協助調查。另外咧就係、是、假設爸爸咧就賴媽媽，媽媽賴爸爸，嗱喺咁嘅情況，現有嘅制度咧，兩個都唔告得嘅。即係普通人就以為，嘿，咁唔係你兩位啊，仲有邊個啊？咁啊，不如告咗你哋先算啦，由法庭去釐定啊，究竟你哋邊位或者兩位都有責任。其實唔係咁樣嘅，因為控方有舉證責任啊。咁問題咧就控方唔能夠指出係邊位嘅話咧，咁其實咪一定甩啦。咁所以呢一條新嘅法例咧，就係彌補咗呢個缺陷。咁即係話發生咩事咧，就我哋唔能够证明係爸爸或媽媽施襲，但係我哋可以证明呢两位人士都知道呢个細佬哥呢係有一段时间呢係受到严重身体受伤嘅虐待㗎。咁、但係佢哋就唔做任何嘅嘢。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呢佢哋就会有刑责啦。 但我想了解一下咧，呢一個沒有保護罪同過往我哋講嘅疏忽照顧都有一個罪噶嘛？呢、這個有冇分別，定係其實有啲重疊嘅？ 有啊，因為你講緊疏忽照顧，譬如藥呢條控罪啦。咁、其實咧，我哋要知道邊個施藥啊嘛。呢、這個咪最大嘅問題咯。如果嗱可以咁講啦，如果知道邊位人士襲擊個細佬哥嘅，或者虐待個細佬哥。其实呢条新法例完全都唔需要考虑嘅。问题咧就系、是、除咗施虐者，周边有紧密接触嘅人咧，系唔系特登当睇唔到啊？而唔去伸出一个援手帮个细佬哥？ 明白。咁佢而家咧没有保护罪，你先提到一点啊，就系嗰个被告人要知道，或者有合理理由相信佢系知道，个受害人咧，即系包括啲小朋友啦，或者头先话易受伤害嘅成年人啦，系即系有呢一啲严重伤害嘅风险啦。但系就头先呢一个就系一个元素嘛，你点样证明佢系知道或者有合理理由知道咧？如果唔系就好似过往咁噶啦，话互相推啊，你话你知，佢又话佢知，咁会唔会出现呢个情况咧？又 嗱，其实咧就第一，如果你系。唔知嘅话咧，咁呢个已经系你嘅辩护理由嚟噶啦。好啦，知道咧就去到咩程度嘅？嗱，我哋用一个夸张啲嘅例子，譬如话，个细佬哥系断咗只手嘅，咁普通嘅大人都知道，断咗只手系点样嘅样啦，你掂下只手都痛噶啦，个细佬哥。嗱，咁好啦，咁算系照顾佢嘅大人咧，就话我唔知佢断咗只手。啊，咁冇問題。咁但係客觀地咧，仲有個客觀嘅準則咧，就話其他啲大人 在同樣好像這個照顧者的情況底下會不會知道隻手斷了嘛、 嗯 啊、那這個就是個測試啦。好了，舉證那方面呢，那如果個疑犯直情是在警戒底下說、哦、我知道、啊、不過、我不打算做任何事，我知道個細佬哥斷了隻手，那這個也都是證據指證那個疑犯或者被告人咯。 嗯嗯，我見今次話一啲可能負上呢個刑責嘅人士咧，包括係咩咧？就係話譬如父母啦、監護人啦、屋企嘅工人啦、社工啦、教師啦、醫護人員等等，好似都好廣泛。咁見到咧有照顧員工會嘅代表就提到，有啲而家啲上門服務噶嘛，即係照顧啲老人家咧。咁佢哋就話可能接觸個老人家嘅時間唔係好長，或者根本佢哋都唔係有太多機會去判斷嗰個受害人係咪會造成即係被虐待啊。或者嗰啲咁嘅傷勢啦，咁樣會唔會有機會係咁樣？佢哋冇辦法判斷，或者佢哋喺工作上面真係唔能夠判斷嘅時候，又落入咗係要負刑責嗰個責任咧？ 嗱，呢條呢條新嘅法例咧，係冇提高嗰個照顧者現時需要做嘅嘢嘅。咁點解我咁講咧？你作為一個前線照顧細佬哥或者老人家啦、啊、或者有病嘅人士嘅话咧，咁你有啲基本嘅知识噶嘛？呢条法例唔系话啊，你见到个细佬哥就要剥晒佢啲衫去睇下个身体有冇受伤。其实系你望到嘅事实有冇嘢令到你怀疑？我以前都讲过噶啦，内伤咧，除咗医生之外咧、 嗯， 我相信普通人都系好难察觉到嘅啊。咁如果你系察觉唔到嘅，你就冇問題㗎啦，即係而家我哋針對嗰啲呢，就係譬如話個細佬哥成個背脊都藍色嘅，咁、 嗯、 你都話我覺得冇問題啊。咁或者我哋講返好似幾年前林係咪叫林林嗰、那個五歲嘅細佬細路女嗰邊案，嗱咁、嗯啊、其實有證據呢，就係、是、證明呢佢兩兄妹呢喺返學食晏嗰陣時呢吃好多好多嘢，好似饿鬼咁样嘅。嗱，咁可能细佬哥长肉，咁所以佢食多啲。但系我会话一个长时间好似食极都唔饱嘅情况底下，系咪应该需要问一问咧？即系个老师系咪问一问啊？咁因为其实原来个结果咧，就系呢两位小朋友咧，屋企唔俾嘢佢食嘅。 嗯。 咁另外咧，就好似哥哥咁。其实察觉到哥哥行路，尤其是行上楼梯啊，系好似跛下跛下咁样嘅。咁、 嗯、 我哋讲紧一个咁细个六岁、七岁、八岁嘅细佬哥啊，咁系咪应该都要问一下咧？ 其实但系咪问咗就可以冇咗嗰个嘅责任咧？因为 啊， 问完之后可能嗰个都答唔到答案嘅，可能小朋友亦都未必肯讲，亦都可能有啲隐瞒嘅情况。咁嗰个照顾者系咪就冇咗呢个责任咧？只要佢问咗嘅。 梗唔係啦，你問咗得唔到答案，其實呢理應呢就係應該係咪同其他啲人士商量下呢，同同事啊、上級啊、或者如果我哋講緊學校嘅，如果亦都有外展社工嘅，咁係咪你要同第二個人啊去傾一傾，喂我察覺到譬如話呢個細佬哥行動唔方便啊！我本来想检查，佢又唔肯俾我检查个细佬哥啊。 嗯， 咁其实呢条法例咧就话喂，如果你有咁嘅怀疑个细佬哥系有严重身体受伤嘅话咧，你就要做啲嘢啊嘛，你咪揾其他啲人问一下咯。吓、嗯，咁、啊、如果夸张啲嘅情况咧，就系、是、个细佬哥点都唔俾你除咗件衫或者除咗佢条裤嚟察觉嘅话， 嗯。 咁我相信喺咁嘅情况呢就可能要送佢医院，因为始终你都察觉到佢行路系夹下夹下㗎嘛，系呢个唔正常嘅情况。其实条新嘅法例呢就希望呢喺最短嘅时间里面呢就揾出可能受虐嘅细佬哥或者老人家，等佢哋嗰个痛苦可以短啲㗎嘛。 嗯嗯， 何雲信，我都想問一問你，因為咧，我見到而家社會福利處咧有個處理虐待長者個案嘅程序指引嘅，咁入邊有一度提到咧，身體虐待咧，佢就有一點就話，即使見到懷疑被虐者有瘀傷啦，都唔應該太早判斷咧，虐待事件係確實發生嘅，應該咧，因為咧個別嘅懷疑被虐者嘅生理變化啦、健康狀況啦或者意外事故咧，亦都會產生類似嘅症狀，咁應該多啲收集資料。日後呢個情況，即係如果根據指引啦，可能都要啲時間去查啊，要收集資料啊。會不會就落入了沒有保護罪的範圍，即是沒有即時去做一些合理的步驟啊等等 呢？我相信呢就應該不會的原因呢，就是這條控罪，現在這條新的控罪是集中在嚴重身體受傷或者死亡，但最主要是嚴重身體受傷。譬如說一個細佬哥拆損了個膝蓋，咁你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嚴重身體受傷，同埋咁細佬哥鍾意玩跌傷，呢個係正常會發生嘅嘢嚟㗎。咁、所以呢嗰、那個照顧嘅人士呢，其實係要用返佢嘅知識去睇究竟呢個傷係咪有可疑呀、其實最緊要係有冇可疑㗎嘛。 OK， 另一个即係讲法啦，啲人就话啊，又驚呢个沒有保护罪嗰个责任问题喎，咁所以我就会係咪都呢啲照顾者就选择去报警呢？你怕唔怕日后可能有呢啲情况呢？ 如果嗰个人觉得唯一嘅途径係需要报警嘅，咁我都阻止唔到㗎。咁、但係呢，如果一个有系统嘅譬如学校或者照顾老人家嘅院舍係有系统管理层或者校长有指引俾啲老师或者前线人员去处理怀疑受虐嘅个案嘅话咧，咁其实第一个举报就唔应该去警局噶啦嘛。翻转头嚟讲，好似头先我讲啦，如果你见到个手嗰只手断咗，其实你就唔系花时间去调查究竟佢点样断咗手，你系第一时间送佢去医院或者见医生噶嘛。咁所以个逻辑呢就係、我都係嗰句，如果嗰个人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报警嘅话，就冇得阻止佢嘅。不过我唔觉得专业嘅前线人员，即係去照顾细佬哥同埋老人家嘅前线人员呢，会咁容易嚟諗都唔諗见到有个一百嘅瘀伤，咁就即刻走去差馆度报案。我相信呢个样嘢会发生机会唔大。 做住一啲譬如职业啊，譬如啲照顾者等等啦，用一啲合理步骤，先讲到可能系报警啦，可能同上司情报啦，咁呢一啲步骤可能会做嘅。但系譬如家人嚟讲咧，譬如佢已经叫见到一个施虐者，咁佢就叫佢唔好打啊，啲劝阻佢嘅做法，算唔算都已经做咗一啲保护嘅作用咧？其实 所以呢条新嘅法例咧，当控方考虑告唔告呢个人嗰时咧，亦都要考虑埋呢个人好似你讲话喺屋企，佢嗰个地位啊，譬如话这个妈妈自己本身都系俾个配偶虐待嘅人士啊，即系我哋叫 battered wife， 佢自己本身都系俾个老公打嘅，咁佢作出劝喻叫个老公唔好打个仔。但是他自己又冇做到任何嘅嘢， okay. 理论上他是可以被人告， okay. 但是 何雲信啊，因为时间差唔多，我转头找你讲埋呢个点好嘛？好， 好好好啊， 唔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个月六号发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唔能够回避重组政府，但唔会大手提升开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建议设立失业援助金，为失业人士提供临时支援，同时要提供更多就业机会。麦美娟在本台节目表示，现有的失业综援入息限额以家庭为单位，令失业人士却步，申请比率不高，

唔夠嘅，因為條新嘅法例咧係話你要舉報，但係喺調查或者決定起唔起訴嘅過程之中咧，呢條法例係要講得好清楚，話控方要考慮埋冇去舉報嗰位人士有冇咩特別嘅情況令到佢唔可以去做或者唔做嘅。好似頭先我講，如果嗰個配偶個媽媽都係被虐待嘅人士，咁嗰個要求佢去舉報，可能佢自己俾老公打，佢都唔識或者唔能夠去舉報，咁你點可以 expect 佢去幫個細佬哥呢？但係話需係咁講，即係所有知情，但係因為一啲特別嘅理由唔能夠去舉報嘅人士，可能會係控方有用嘅證人啊嘛。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呢條新法例係針對嗰個受害人咧，係唔識講點解佢會傷成咁噶。因為如果譬如話喺頭先我講個屋企嘅情況，個細佬哥未嚴重到變咗植物人，其實個細佬哥識講噶嘛。爸爸琴晚用一條棍打我咁，呢、這個。即係如果有啲咁嘅證據嘅話咧，根本就唔係講緊而家呢條新嘅法例。 OK， 明白。即係都係啲可能未必咁容易表達到嘅一啲人士，即係頭先都講到一啲即係可能易受傷害啊、兒童等等。總之嗰個有啲咁嘅元素。好啊，唔該曬你啊，洪雲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唔好客氣。 好，洪雲信係，拜拜。洪雲信咧就係法律改革委員會下下小組委員會成員嚟嘅。另外見到，因為今次咧都規管到一啲照顧者，講到佢哋嘅責任啊。頭先講到話，除咗父母啊、監護人之外咧，一啲社工、教師、醫護人員等等咧，都係落入咧呢個可能係負刑責嘅人士。又請一位電話旁邊嘅嘉賓同我哋傾，有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義務秘書鄭清發，早晨。 早晨，早晨啊，張立文。 早晨，鄭清發，你哋點睇沒有保護罪啊？係咪都覺得院舍嘅員工或者佢哋嘅工作者有機會受到影響？ 我谂呢条罪如果一旦落即系成立嘅话咧，对成个业界嘅员，特别系前线员工咧，就构成一个好大嘅压力同埋担忧嘅。 嗯，主要系 因为条法例系讲紧旁观者，即系唔好话讲私人咧，如果私人者喺我哋嗰个业界咧，系基本上冇得留低嘅。咁但系旁观者都跌入呢个法网咧，咁呢个就系对呢个业界最大嘅冲击啊！咁喺院舍嚟讲呢，我哋一般安老院舍因为24小时运作啦，咁都有监控嘅仪器睇到嘅，咁基本上个情况就未必容易发生嘅。咁、反而呢有啲院舍呢，一种院舍我諗公众未必知嘅，就係嗰啲康复院舍。康复院舍有时我哋嗰啲院友呢都係星期五或者星期六返屋企度宿嘅。咁我哋都听过好多时有啲个案就话翻屋企度宿，然之後翻院舍咧，咁發現有啲咁嘅傷痕嘅嘢啦。咁究竟點樣處理呢？以往咧，我哋都聽到啲同事都講話，都要向屋企人去追問啦。究竟喺邊度發生咗啦？嚇，咩事啦？咁希望都屋企人都講翻嘅。咁但係有時屋企人唔肯講，咁變咗呢個無頭公案咧，就對院舍呢、這個照顧嘅工作嘅人嚟講咧，就有一個好大壓力。 过往点处理呢？如果佢哋唔肯讲嘅事， 过往嚟讲呢，如果佢系我哋都冇办法嘅，除非你嗰个伤痕系好严重，甚至系我哋怀疑系严重嘅伤害呢，我哋甚至要报警即系去备案，咁由警察去处理嘅。 嗯，不过今次都系包严重伤害嘅，今次没有保护罪都系针对啲死亡或者严重伤害嘛。 系，咁你因为嗰个系讲死亡同埋受伤嗰个问题嘛。 嗯。 咁特別係一啲嚴重嘅傷患，咁所以呢啲嘢呢，雖然話我哋都喺制度上可以報警去處理啦，咁呢個就但係而家法案即係生效嘅話呢，咁我哋要面對有冇啲法律責任要界定㗎啦，咁就我相信呢個就日後即係我諗社會福利處都要出嚟去處理呢個問題。 嗯，即係你覺得啲指引 要請。我想另外講另一樣嘢俾大家聽到知呢。 係。 我哋另一個服務就係上門服務嘅。 上門服務呢，其實我哋有長者又有康復人士嘅。咁我哋當時我都有啲同事都話返俾我聽，上去服務嗰陣時見到個嘅受眾呢，佢有傷有傷痕或者遍體鱗傷。咁我哋當然會問嗰個案主呢，問下佢究竟你啲喺邊度整親，係咪同隔離屋爭執啊，或者佢自己跌親啊，我哋都希望知嘅。咁但係有時呢，因為呢啲正如呢條法嚟講，有啲人係有啲情況之下係講唔到嘅。咁究竟點處理呢？咁呢個就係我哋最困難嘅地方嘅。咁所以呢，就日後呢，我相信呢啲咁嘅問題呢，都要即係衍生咗一啲嘅即係責任誰屬嘅問題，都要去點去界定嘅。 嗱，我見今次呢就話即係一般嚟講呢，即係法庭去判斷個被告係咪知道嗰個受害人受傷害嘅風險嗰陣呢，話會都會考慮個被告人嘅主觀嘅角度嘅，即係如果個被告人係唔知嘅或者知嘅事實，都會可能係考慮到啦。咁另外話有冇採取啲合理步驟？如果佢發現到即係譬如你哋一啲員工發現到佢有啲傷痕嘅，如果匯報咗俾上司聽，呢啲都可能已經算合理步驟，就未必落入嗰個責任或者個責任咁大㗎喇。呢啲會唔會都可以算係一定嘅保護呢？ 嗱，喺而家嗰個我哋而家因為好多唔同嘅機構啦，佢哋用唔同嘅模式去做呢啲所謂記錄嘅嘢嘅。咁我都聽嗰啲員工都話過俾我哋聽咧，佢都向即係見到即係可能第一時間打電話翻中心或者機構咧，去通知見到啲咁嘅嘢，咁睇下佢哋即係尋求機構俾啲指示去處理啦。咁但係有時咧，呢啲咁打完電話之後，如果話繼續做遲啲再處理，咁問題就嚟啦。咁究竟呢位員工係咪真係點樣去證明佢有記錄嘅？記錄下去舉報呢個問題呢？嗱，因為以往嚟講，事實上有啲員工話俾我聽，講咗之後咧，可能機構唔知係疏忽或者係唔重視啦，咁冇去跟進嘅話咧，咁到時就係呢位打電話去通報嘅同工咧，都可能要面對一個咁嘅，即係究竟係咪佢都有份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我哋都擔心嘅問題。 所以整体嚟讲都觉得日后如果真係落实咗呢一个法例之后，都可以喺个权责上面讲得清楚啲，啲业界人士睇下可以跟住点做，系咪都系咁啊？ 系啊，我希望咧就即系呢个法案当佢落实嗰阵时，我希望社会福利署咧即系要同业界所有嘅持份者都要公开去商讨点样去执行呢条法律啦。因为嗰个权责啊，呢类嘅问题，我相信要界定清楚。因为到时如果有费事，到时有啲事件发生咗咧，大家去争执啊， 明白？ 争拗究竟责任谁属呢个问题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郑清发， okay， 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郑清发咧就系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义务秘书嚟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仲记得早前在网上面疯传过一些大文豪写给爱人的情书，其中中国翻译家朱生豪被称为最会写情书的男人，那句醒来觉得甚是爱你，甜蜜到令人蛀牙。但是在朱生豪出生的1912年，在地球的另一端早就已经有一个疯狂写情书的男子，他就是卡夫卡。 卡夫卡在1912年认识了菲利斯并开始通讯。在5年的交往期里面，两个人大部分时间分隔两地。他们曾经两度订婚之后又解除婚约。这段远距离恋爱寿终正寝之后，留下的遗物就是卡夫卡写给菲利斯的500多封情书。 提到卡夫卡，大家可能会即刻联想到他那个病奄奄、敏感又忧郁的作家形象。不过在这本《给菲利斯的情书：卡夫卡的文学告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的另一个面向。 这本书的译者耿一伟在后记指出，日记里面的卡夫卡是自省与否式的，情书里面的卡夫卡却是感性和脆弱的。卡夫卡在菲利斯面前彻底袒露对爱情的渴望，是几咁炽热和不安。我的唯一恐惧，没有什么比这还要更糟的事了，那就是我将永远无法拥有你。最好的状况 我也不过像只无知的忠犬，偶尔亲吻一下你漫不经心伸出来的手。 对方已读不回一阵，就已经觉得好忐忑不安，根本就难以想象将文字寄托在信纸上面，投入信箱之后再日夜期盼住邮差的脚步声。这一种苦候回复的心情先称得上是纸短情长。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给菲利斯的情书》，卡夫卡的文学告白，作者法兰兹·卡夫卡，由漫游者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澳门咧，寻日就举行第七届嘅立法会选举啊！新一届嘅澳门立法会咧，就会由33名议员组成，咁啊，入面有14个议席咧系由直选产生嘅。咁啊，寻日去到9点咧就完咗个投票时间啦。直选嘅投票率咧就系42.38%啦，话系澳门回归以嚟选举嘅新低呢一个比率。咁啊，睇翻喺选举咧结束投票之后5个钟头啦，完成咗点票噶啦，咁就话有13万2056张嘅有效票啦，咁啊空白票咧有3000多张，咁啊废票有2000多张，咁啊有个咁嘅情况啊，都想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成个选举嘅气氛同埋今次选举嘅情况，佢点睇嘅？有澳门立法会选举当选人林宇涛，早晨。 系，萧乐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林宇涛，点睇今次嗰个嘅选举气氛啊，同过往比，同埋成个投票率啦等等嗰啲嘅睇法？ 如果你话选举气氛咧，喺选举期间，我自己作为参选人咧，都感觉到成个气氛好低迷嘅。咁啊，一方面可能系同廉署咧加强对一啲团体啊、传统团体嘅一啲活动限制有关啦。咁另外亦都可能同疫情啦。咁我更加相信可能对之前嘅 DQ 事件都系一个比较大嘅影响，即系大家对嗰个选举咧，其实嗰个关注度系即系大幅下降。咁其实喺嗰个头先你提到嘅投票率啊，得翻42.几%啊，咁呢个都系回归以后嘅最低点咯，系啊。 边个原因系最大咧？你头先都提咗好几个原因，今次就讲到话系回归以嚟，即系直选嚟讲嗰个投票率系最低。 我自己会觉得咧，其中一个可能系 DQ 事件呢、这个都会系一个最大嘅原因之一啦。咁另外，我相信其实包括对于一啲传统社团佢哋一啲活动嘅限制，都会有一定嘅影响。疫情啊、经济都系会有一定嘅影响咯。但系我觉得DQ 嗰个因素会比较大一啲。 对你本身嘅选情有冇影响咧？头先讲到上述嘅原因。 如果你問我的話，因為我們都是作為一個理念性的團體，雖然我們過去即是上一屆參選高票落選之後，我們一直都有去從事一些地區工作，仍然都有繼續監督政府等等，但是其實對於我們一些理念的團體，因為 DQ 事件確實那個衝擊是最大的。其實我相信今次的結果也都反映到我們那個擔心是屬實的。雖然我們那個票數或者得票比率確實都比上有明顯的進步，但是似乎呢仍然都是未達到一個預期所想。我們亦都有不少支持者跟我們說都可能因為 DQ 事件等等，其實他們決定不投票的，都是真的有相當的影響對我們。但是好彩我們都能夠保住能夠一個議席，我們都希望以後用我們實際工作去爭取支持和爭取大家對立法會的一個監督的信心。而我們自己作為一個新進入的團體，我們仍然都會履行選舉承諾，在立法會扮演一個少數制衡派的角色，亦都希望是能夠是代表市民發聲，繼續監督政府工作。 講翻少少背景，因為其實澳門選管會咧早前就係取消咗6组，即係夾埋21个人嘅參選資格啦。咁其中民主派參選嘅名單咧，就因為被裁定不擁護澳門基本法啦，以及係不效忠澳門特區啦，咁就係被 DQ 嘅取消資格嘅。咁嗱，睇翻過往咧，即係譬如上一屆咁計咧，有三條隊啦，都有參選嘅，直都係當選嘅，亦都係攞到票數嘅，就講緊係吳國昌啦、歐錦新啦，同埋阿蘇家豪啦。喺上一屆咧，夾埋其實都攞到超過30000票嘅。咁佢哋係屬於即係民主派嘅名單啦。今次亦都係冇參選嘅情況啦。咁睇翻喺個已投票選民嗰度咧，同今屆同上屆比咧，就少咗都係30000几票，不過就少咗37000票左右啦。咁呢個其實咪正正就係代表呢一班支持民主派嘅選民就係冇再出嚟投票咧？喺個數字上可唔可以咁樣分析咧？ 我覺得相對是有呢個結果咯，但你話係咪完全支持民主派嘅人就冇出嚟投票咧，還是佢有替代或者有其他亦都冇出嚟投票咧？我哋唔敢講，咁但係呢個肯定一個主因咯。系啊，所以我哋都会分析，就系话我哋真系要喺立法会，尤其我哋作为一个新进入嘅一个，即、就、系、是、我哋觉得自己系一个关键嘅一个制衡力量嘅时候，我哋要更加做好我哋嘅角色，系争取翻大家对我哋立法会啦，或者我哋监督政府嘅一个信任咯。 嗯，我见有啲学者都即系提到啊，即系形容你系即系属于中间派，咁亦都讲到话啊，系咪可以取代到民主派呢？你觉得喺议会嘅角色嚟讲，你哋？个代表性同埋真系系咪取代到民主派咧？ 其实昨日都有传媒问过呢个问题啦。咁我一直都强调，我哋唔系所谓嘅中间派啦。因为其实我哋一直都系一个务实去推动解决问题嘅力量。其实我哋冇一个预设立场嘅。其实对，只要我哋系以澳门人同埋澳门整体利益为依归，只要我哋觉得认同嘅嘢，我哋就会支持。咁我哋唔会盲撑或者盲反，我哋更加重要系是其是非其非咧，系希望针对就每个问题咧去进行一个理性客观嘅讨论。我谂对无论嗰个问题几敏感啦，如果唔符合澳门人嘅利益，我哋都系会反对。咁如果嗰啲系能够获得澳门人认同嘅，我哋亦都唔会怕支持。咁所以我谂我哋嘅定位其实喺过去。大家可能會有擔心或質疑，但係其實經過我哋過去四年多嘅工作同埋實際嘅政績啦，或者我哋自己行動啦，咁我相信係都係獲得一定嘅社會支持，所以我哋今次無論得票率同埋票數都係上升咗嘅。咁但係我同意嘅其實嗰個得票未如預期啦，包括可能成個立法會嘅一個格局，其實都確實係對我哋未來要推動呢方面嘅工作，其實確實係會有更大嘅可能困難咯。係啊。 嗯，你自己点睇白票同废票嗰、那个数目啊？好似加埋而家今次啲人就数都应该五千几票到，同上届比又点？ 其实好明显，你话白票废票嗰、那个白又白票嘅数量由千几增加到三千几啦，咁呢啲好明显系多咗嘅。咁但系其实。相對於投票率嘅遞減咧，其實呢個白票嘅比率唔算高咯。咁但你都會好明顯睇得到咧，其實選民可能對於立法會係咪仲有能力有效監督政府咧，呢個係提出一個懷疑嘅態度啊。咁我哋真係希望我哋通過自己嘅工作啦，亦都係希望通過引入一啲新嘅思維啦。除咗我哋講緊一啲政治上或者理念上嘅爭拗之外，討論之外，咁其實我哋係咪可以更多咁樣用一啲新思維，包括我自己啦，係會身體力行啦，希望能夠去推動喺新界立法會入面同唔同嘅派別嘅議員去尋求一啲大家有共識都同意嘅一啲。范畴嘅一啲内容嘅一啲一齐推动啦。咁另外，我更加重要啊，除咗立法会嘅监督工作之外咧，我亦都听咗好多嘅社会意见。其实我哋作为新嘅进入咗立法会嘅议员啦，或者团体啦，我哋系会更好咁样充当咧澳门唔同界别啦、唔同群体啦、弱势群体啦，同政府之间嘅一个有效沟通桥梁。我哋希望创设一个平台咧，喺政府同唔同界别嘅人群体等等咧，系进行一个。理性有效的溝通，咁我相信呢，其實澳門好多積累咗喺度好多年嘅一啲問題呢，其實可能都可以通過呢啲溝通呢係逐步得到解決嘅。我哋好希望通過實際嘅實際工作啦，或者一啲見得到嘅改變啦，係令到呢係社會同埋政府之間重拾一個互動，咁我亦都希望通過呢啲嘅方法呢，亦都俾社會重拾呢係對立法會嘅信心。咁我諗呢一方面，其實我哋係希望推動有建設性嘅監督同埋批評。咁呢一方面，雖然可能喺未來嘅格局會更加困難，但我哋覺得既然我哋都能夠獲得支持進入立法會嘅，我相信呢條路仍然係有曙光。 好，唔該曬你，林宇滔，同你傾到呢度。林宇滔咧就係澳門立法會選舉嘅當選人啊，就係講緊尋日啊舉行嘅澳門立法會第七屆選舉。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再見。而家講下外面嘅天氣，31度，相對濕度75%。